为害呢？ 娘娘啊！ 过了天地， 日做了新人，当做了天心。 哎呀，他好厉害呀！ 哎，老头儿，我再来问你，这第三呐、啊？ 难道是这北海之家就不去告他吗？